OK， 九月的第一个礼拜，九月七号，幸福主的晚餐，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还是念两段好了，有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所注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就是一体，我们同享同一个饼。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宣告主的死，或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生病的，你们中间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就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改革中之所以是改革中，有别于路德中，是因为我们在圣餐上有非常不同的见解，这个你们明白。这个不同的见解，圣餐论上不同的见解，就表示我们其实在基督论上面有非常深刻的分歧。16世纪路德中和改革中争辩的核心问题，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如今在哪里。路德宗他会坚持耶稣他的身体升天得荣耀之后就无所不在，所以可以如今实体的临在这个饼和这酒之中。我们则认知基督按照他的神性来说确实无所不在，但是按照他肉身的人性来说，他如今在哪里？在天上，不在地上。简言之，这个就是我们与路德宗之间的争论之间的差别。改革中的先贤们明白，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不会互相的混淆。就算得荣耀之后的人性，人就是人性，并没有神性化，也没有变得无所不在。所以在日内瓦继承加尔文的 Theodore Beza 他说，基督的人性如果是人性，就必然受空间的限制。这个限制并非出于软弱，乃是他真实的本性，就是他的真实的人性使然。所以这个神学的争议或许很抽象，但是我想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其实有最刻骨铭心的意义。虽然主耶稣他亲口应许他们，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他们那些那天看到亲眼看到主耶稣升天的人，必然明白他们今生再也眼睛看不到他们爱的主耶稣了，他们的手再也触摸不到主耶稣的身体了。所以就算马丁路德亲自告诉那些门徒，耶稣的身体如今临在这饼和这酒之中，这对他们来说，这对耶稣的门徒来说，也应该听不懂路德到底在说什么。就像改革中的先贤们认为路德中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所不在的身体定义就不是身体，而如果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真实的身体，就必有其所在，在天上不在地上，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我们认知这个饼和酒是记号和印证，标记一个属灵的事实，属灵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圣灵将这个记号和实体连接起来，然后圣灵赐予人信心，借着这个记号就得着实体。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吃这饼喝这杯，就不只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而且更真实的就领受他，就有份于他，就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并非他的身体从天降到我们中间，我们应该是说乃是圣灵将我们提升到他面前。因此改革中也坚持真实的灵在，真实的灵在主的晚餐之中，基督真实的灵在，不是他身体在空间中的灵在，乃是他更真实的属灵的灵在。这表示每当我们吃主的晚餐，我们一方面更深刻的思念如今不在地上的主耶稣，另一方面又最确实的吃我们奔跑天路所需要的属灵养分，无非就是他的肉和他的血，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表示只要你我如今还在地上不在天上，我们就必须吃着饼喝着杯，才有奔跑天路所需要的属灵养分。但是我们也认知这饼和酒终究只要我们在地上不会全然的满足我们，反而会叫我们越加的饥渴，不是吗？我们今天凭着信心吃喝基督，相信这是他为你我舍去他的身体，为你我流出他的血，我们自然就越加渴望有一天我们要眼见他的实体。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所赎回的人，就是他舍去他的身体，他流出他的血所重价赎回的人，也就必然是他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就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所以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这不是给你吃的，就算你有受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那个渴望，就是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正如他渴望将他的肉和他的血赐给我们，就越加的效法他，就效法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在舍去你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你为我们设立这主的晚餐，就求你叫我们总是不忘记你，总是思念你，总是明白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未曾眼见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但是总不全然的满足，总是有渴望，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将来要见他的那一日。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我们改革中认知主的晚餐并不是魔术，不是魔法，这饼仍然是饼，并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主的晚餐之所以有效力，是借着主他自己的设立，就是他设立之道 Worship Institution， 借着上帝所指定的牧者忠实的宣讲他的设立之道，凭着你们的信心，圣灵所赐予我们的信心，我们就真实的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饼和这杯就有其它该有的效力效用。 所以主耶稣他的设立之道无非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注谢了就拨开，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递给他的门徒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每逢吃这饼，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不要忘记我。我们的先贤们一直认知主的晚餐是可见之道，如果只施行外在的仪式而没有宣讲他的道，他的晚餐就没有效力。而终究时候成熟时，上帝的道就道成了肉身，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拿到饼的人，我们彼此等待。我们中间还不能够领圣餐的孩子们，你们应该渴望要吃你们主耶稣基督他赐给你们的肉，为你们所流的血。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意思就是凭着信心确实的有份于他的人，与他联合的人，将来才有与他同在一起，他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的这个应许直到永远。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注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每当吃这饼的时候要纪念我。饭后，耶稣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叶子，你现在还不能够喝，请你等待，你自己祷告求上帝让你可以早早领主的晚餐。首先贤们的用词是每当我们倚靠圣灵凭着信心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就确实的有份于领受主耶稣他赐给我们的他自己，确实如同那个饼在我们的嘴巴中咀嚼，确实的如同那酒在我们的口中那样的确实。也有先贤说这饼和酒无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留下一部电影，没有为我们留下一幅图画，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个照片，但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留下可见的画像，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 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今天现在天父，我们大胆的求你，求你使我们能够坚守我们所领受的，无非就是你的儿子，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求你将这可见之道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并保守我们的心忠诚于你。求你赐下恩典，使我们既然领受了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遵他而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他的福音相称。愿我们身上常常带着你儿子的死，好使你儿子的生命也显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得着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